Hey, 大家好，又是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今晚呢就没有细良的，不过细良已经完成了这个的家居隔离，星期一星期二已经回来做节目了。今晚呢就是政治咖喱饭，每个月头呢是有一晚呢我们请嘉宾，特别是素人区议员的。我们今晚呢就请了朱慧芳议员来到的。当然还有谭海邦 Roy Tam 跟我一起呢主持今晚的政治咖喱饭的。咁啊，Roy，我哋介紹一下朱議員先，咁啊，俾大家認識一下佢。 朱議員咧就即係我哋叫 Natalie 啦，咁就其實以前係一位護士嚟嘅，咁我哋都喺反族眼送中運動咧就認識嘅，咁就佢就最終贏咗油尖旺區議員一職啦，咁樣。佢以前係護士嚟嘅喎，咁啊就佢都係我哋即係依年領嚟喺民主路上啊，或者我哋成日好多區議員嗰啲記者會咧。都是有去即係一起去做的、哦、 其實不止年齡，我係識咗 Natalie 幾年㗎啦。我係早喺呢個一地兩檢啊，其他社會議題咧都有參與，更加有印象猶深嘅咧就係19年咧年頭，我哋嗰陣時係去搞一個小型嘅遊行啊，爭取呢個嘅單程證審批權，特別咧係即係醫護資源、醫療資源爆煲啊！嗰陣時即係年頭，咪因為有嗰陣時仲未有呢個嘅武漢肺炎，但係就流感。大爆發，令到全港的急症室都爆棚。嗰陣時，我哋都已經係認識，一起去參與社運嘅。 咁啊，喺介紹佢，即係佢自己講多啲之前咧，咁咧都講翻今晚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活動啊！咁樣咧就無冷氣夜啊嚇，咁啊就大家可以睇下張 poster， 咁啊。今年已經是第11屆了，大家都知道我另一個身份就是環保祖國義務總幹事，當然我已經比較少去擔任會務了、但是仍然都希望大家一起有環保的生活，大家都感受到這個零禮拜開始涼了、就今晚呢也都提醒大家由今晚開始可以不用開冷氣的，咁有70,000户咧嘅家庭報名啦，亦都好多中學、小學去報名，今晚一齊咧係即係一家人咧就過一個涼快嘅秋天啦。 好多喎、50多間中學，超過100間嘅小學，同埋再超過100間嘅幼稚園都有參與呢個活動喎。 係、因為有個網上登記系統啦，同埋學校幫手報名啦，咁、就亦都好多屋苑嘅管理公司咧都有幫手宣傳嘅咁樣。咁我諗呢個活動咧就咁多年都繼續搞，係因為我哋都想提醒翻大家要過一個環保嘅生活。節約能源，因為我哋日常生活最能夠做的就是開少啲冷氣，因為冷氣機用最多嘅電。咁啊，聽緊直播嘅你，如果開住冷氣嘅，可以諗一諗，而家熄咗佢啦。 係有幾多民主派區議員參與先？ 嗱、區議員咧就登記咗，就應該係有超過100個嘅。係啦，即係但究竟佢點樣分政治嘅類別咧？咁環保祖國就應該未分到嘅，有啲冇特別分嘅。咁但係我。聽他們說大約近100個的，咁就所以你看到很多議辦的門口呢都黏了這些 poster 的，咁佢黏了這些 poster 某程度上都是代表支持的啦，咁就好，所以就跟住繼續講下去，就梗係阿朱慧芳議員，咁啊你介紹一下你的從政心路歷程。 係啦，點解你本來是醫護的會去參選區議員而成為代議士嘅咧？係一個。都不少的轉變嚟嘅喎，其實係、 其實都是講翻係，即係我即係做護士的時候咧，都發現其實地區嗰度就係、有啲唔公平的狀況出現啦，民生好缺乏啦，咁但係咧，其實咁我就開始去做義工啦，咁都好希望即係民主派嘅朋友咧。會當選，因為咧見到係即係民主派朋友咧，佢真係為市民爭取嘅。咁、但係我係油尖旺嗰邊啦，咁就見到油麻地都係油麻地佐敦都係其實就係、不斷都係會未必可以選到啦。咁去到 我都好似以前民建聯地頭嚟㗎嘛。 都係啊， 油尖旺都唔少紅區㗎，係啊，係。 咁咧、所以就咁我即係一個義工嚟，咁、都做過做過劉小麗的義工啦，咁樣係啦，咁亦都做過李卓人啊義工啦，係姚松炎啊嗰啲咁。 哦， 咁所以就見到都認識好多街坊啊。係，咁就嘗試去同啲南亞裔去講下，即係啲理念啊咁樣啦。咁就由一個做即係、 做咗義工仔，慢慢咧識多啲人啦。咁然後咧就發現哦，真係原來地區都好多好多長者係好多議題，好多嘢都係冇處理到喎，咁樣。咁除咗即係一個大，譬如話你見到可能好多婆婆去執紙皮啊呢個問題之外咧，你見到地區真係好多事情都冇人處理嘅。咁就可能做劉小麗義工就睇見佢都好關心社會啦，咁都學習咗就去即係放眼喺一啲民生上邊啊，關心社會，亦都知道咧可能即係議員咧，可以再做多啲咁樣，所以咧就有呢個諗法。 你係咪應該叫做離咗職，即係唔做護士，跟住就全職做議員嘅？而家 係啦。咁之前咧就係、是、 即係你做緊義工，做緊劉小麗、李卓人、姚松炎嘅義工嗰陣時候，都仲係醫護嚟嘅。 係啦，冇錯啦，係啦。 哦，所以就咁關心醫護個即係爆煲嘅情況。 全身 係啊，其實上次出嚟都係因為我喺病房見到一啲唔公平嘅嘢啦，同埋即係覺得。照顧不到病人喎，即係咁擠塞成個醫院或者病房、急症病房咁，咁我覺得有冇啲嘢佢真係幫到手，係減啲需要，等即係至少醫護都可以有唞氣嘅時間，可以慢慢去，因為其實去處理病人咧，唔係淨係不斷咁做嘅，你有啲位你係要諗嘅，譬如有病人入院，你要評估嘅時候你要。即係有個安定的環境先處理到嘅。咁如果你係不斷咁好多嘢嘅，即係要求你做，你係好易做錯嘢咯。係啦，對病人唔好啦，對醫護 人口爆煲嚇，影響醫療啦。 係啊，睇到人口政策同呢個嘅醫療資源嘅爆煲，原來息息相關。你哋在最前線添啦。我係記得嗰陣時，我哋一齊即係參加遊行，係去講呢個單程證審批權就啊 ，Natalie 同埋另外一位放射良心啊，水哥嚇嗰陣時咧，你哋喺最前線咧，你就睇到即係點樣嘅情況嚇，即係嗰啲醫療資源原來投放咗喺邊啲地方啊，冇投放喺邊啲地方啊，嗰個爆煲嘅嚴重程度係點樣？ 我哋做咗一排議員，有冇同想象嘅相唔相同啊？都做咗九個月咯。 其實就覺得都。要求很高的是啦，咁就好多地區事務啦，同埋都有好多街坊有好多意見啊，自己其實我自己是基督徒啦，咁我覺得好感謝主，就係、是、有好多困難，但係咧就一波一波咁慢慢去處理咗咯，或者係幾個困難一起嚟咁樣，咁但係即係好巧合地咁有些是處理了，同埋咧，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你真係企喺市民嗰邊，你為佢爭取，你願意講出嚟，就同翻一啲政府官員啊，你講出嚟你嘅意見，或者同翻，因為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即係、就是、想做好件事嘅，咁我覺得要講出嚟咯，係啦，即係講咗出嚟，做唔做到係另外一件事。同埋咧，我哋都需要同翻其他嘅區議員一起合作嘅。咁一個人咧係即係一支箭就有一支箭就二節蛙啦。係啊。咁唔好理佢係咩黨派啦。咁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平台可以合作嘅咁樣咯。 油尖旺係咪都係素人區議員係佔大部分㗎？抑或都係有部分或者係同呢個有政黨背景嘅區議員、民主派區議員個比例係一半一半嘅？ 油尖旺其實都係有嗱，咁就有社區前進啦， 係啊係啊， 有民主派啦，係有公民黨啦，咁都都有幾多係有黨派嘅。 哦， 咁但係其實大家做啲嘢上嚟都係一齊做嘅咁樣，係啦。咁亦都有啲素人嘅議員嘅。 同你未參選之前啊，都有啲工作坊啊，有啲學習嘅過程啊，會唔會差別好大啊？同你而家真係成為議員之後，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點樣認識你㗎？ 係啊，工作坊 就係、是、其實 Natalie 朱慧芳咧係參加係風雲戰士嚟嘅，就係、是、啊戴耀廷最早 期咧舉辦呢個 風雲計劃嗰陣時咧，咁就去請唔同嘅現任嘅區議員去做呢個工作坊，我就即係應該係做唔知第二堂第三堂嘅，我係嗰個嘅渠道認識你嘅，係開始同你傾偈啊，咁啊分享一啲我哋做地區工作嗰啲嘅經驗嘅。咁你嗰陣時覺得嗰陣時上啲工作坊學到嘅嘢，或者嗰陣時聽到我哋分享嗰啲嘢，同你而家真係落手做會唔會有唔同嘅地方咧？ 嗰時係選之前嘅，我記得。 係啊，好耐㗎啦。 係啊，係啊，係。 你諗下， 嗰時都未齊腳，好多區都未有人。 係啊。 咁嗰陣時咧， 嗰陣時應該一五一六年啊。係嘛？ 一六一七應該 一六一七， 因為啱一七到大家去揾風雲計劃，跟住但係揾唔夠人，好多區都叫做白區，即係聽眾白出白區意思就係未揾到民主派嘅區議員選啦。咁其實就跟住有啲一連串嘅工作坊，係啊。其實以我所知個計劃其實有中後段有啲人離開添， 係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一場反修例運動先填翻曬啲白區咯。 嗰陣時直情我哋去搞工作坊啊，官媒、大公文會係揾喺我哋去搞工作坊嗰啲樓下嗰度去報我哋㗎。係 啊， 係啊， 真係全方位滲透啊！ 你覺得嗰陣，你覺得嗰陣時我係點㗎？不如我問翻你。 嗰陣時即係你起碼有熱誠啦，好早期啦，嗱早期嗰陣時其實係。跌跌碰碰啦，亦都係就算即使係戴耀廷都係一個摸索嘅階段啦，有一段時間係參與嘅人數冇大幅嘅增長啦，咁樣係咁點解而家即係全港三百幾個嘅民主派區議員其實有即係差唔多上百個係上年受呢個嘅反送中運動嘅感召咁係去即係去參與噶嘛？咁但係 Natalie 唔同咧 ，Natalie 其實係兩三年前、三四年前已經 即係一早諗定選區議員 計劃有啦，即 係冇咁快。 有冇啊？嗰陣時起碼都有個感召，你會覺得咦呢個可能係一個方向咁樣。 其實咧，我係因為咧由尖旺嗰陣時有講過，我住個區佢可能會收嚟重建嘅。 哦。 咁呢個位咧就令我好。即係好掛住自己附近啲街坊，因為嗰度好多長者嘅。咁如果重建嘅話咧，呢啲長者佢要離開自己嘅地方，其實係唔容易嘅。咁我好想同佢哋一齊經過啦。咁再者就係、是、因為我自己係精神科護士啦。咁我見到就係、是、 你要醫一醫啲高官喎。 啊唔係， 我哋啲 我為佢禱告係啦。咁我見到好多即係有一輪好多人自殺嘅，咁因為自殺嘅原因咧，除咗自己個人啦，亦都係社會嘅氣氛啦，都會影響咗一個人嘅感受啊。咁唔知點解嗰陣時就覺得，哎呀，我都好想做翻啲嘢，除咗係即係醫療嗰度可以做啲嘢之外，會唔會喺啲再？即係喺結構上啊，可以做 社區層面，甚至乎全港性嘅政策層面嗰度係可以。 其實唔係咁容易啊。 係嘛？係， 因為而家仲好多民政處嗰啲動不動咧，佢唔啱心水咧就 walk out。即係我記得印象中，我都係荃灣區議員啦。哇！我諗今年佢哋 walk out 應該有幾次啊。即係就住唔同佢唔啱心水嘅議題，就一真係佢民政處嘅專員加埋秘書加埋全辣嘅。嘅官一齊 walk out， 即係其實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去到區議會想講一啲議題咧，即係不但我依啲叫做有經驗嘅議員咧，即係覺得而家嘅區議會冇以前咁有效，即係數人嚟到區議員都有時問我哋話係咪以前係咪咁㗎？點解區議會咁樣開有乜用啊？咁嗰啲咧，即係但係我都同佢哋講就唔好氣餒，因為依個都係一個。即係政府面對民意嘅平台嚟嘅，即係我哋嘅質詢就都要繼續做咯。 你面對嘅困難係唔同咗，本質上邊即係之前咁多屆，你知都係呢個建制派保皇黨半壁江山一片紅，佢哋係佔多數嘅。今次就唔係啦，十七個區議會都係民主派，即係黃色區議員佔多數，但係同一時間咧。就面對咗個問題，就變咗唔係嚟自建制派保皇黨喺議會嗰度同你拗生拗死，而係反而咧就面對政府部門唔同嘅行政部門嗰個嘅冷待啊，又或者係民政事務處刻意嘅一個嘅即係針對添啦嚇，即係之前無論係搞三把啊，借嚟做呢個嘅罷工嘅一個嘅即係聯絡處啊，又或者係搞初選啊，咁甚至乎即係連嗰個財務申報撥款嗰啲即係營運開支都是被扣起添，所以面對的困難是不同的。 有冇發覺，如果冇流動資金，不要做區議員？ 係啊，冇乜錢我都係。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可能新的即係港安法出咗，其實大家都不知點樣去揾一個一個點可以立足到啊，所以變咗好似每一個人佢去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可能會過了火，或者可能褪後了，那應該是哪個位置最適合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那條線去到哪裡，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在度摸緊嘅，就算是官員都在度做緊呢啲， 係佢哋都喺度測試緊，一路不斷收嘅過程裏邊，睇下邊啲收得緊啲，邊啲收得冇咁緊，邊啲咧係社會迴響大，佢哋又會係咪鬆少少咁樣，即係有呢啲咁嘅測試咯。我諗呢個嘅拉扯嘅過程裏邊會持咗一段幾長嘅時間添啊。 係，我都希望即係即係為香港禱告啦，希望即係我哋可以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啦，咁樣咯。 嗯，我哋揾阿朱慧芳議員咧，其實仲有關於佢地區上咧，即係我諗成個由尖旺佐敦都好關注嘅議題咧，就可以俾佢講下嘅。咁我俾啲背景先啊，依、這個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西九高鐵站咧。其實咧就將會起一啲嘢嘅嚇，好多年前咧就曾經諗住起一個類似階梯風琴式嘅，咁啊近排咧就想改啊，我幫你拎住啦 嚇。好啊好啊。 好，你講下而家新同舊嘅分別，同埋你近排做嘅嘢，依個係新嘅嗬。 係啊，冇錯啊，係啊。 係啊係啊，係咁樣嘅。 舊嘅咧就係一個風琴式嘅啦，係啦，風琴式嘅咧佢哋 舊嘅依個係 有三有六。有三大座就六大層嘅， 三大座六大層， 係啦。咁由於佢咧個佢中間個間隔咧係比較密啊，所以咧就變咗好似唔係好通風咁。咁而家咧就改佢咧就改咗個規劃咧，就係 呢個 好 OK， 你睇下， 亦都可能唔通風嘅四大舊， 係啦， 都高咗好多。 係啦，佢中間咧似乎咧就好似有啲位係通風嘅，不過咧 大嘅改動嚟嘅喎，呢、 這 個 係啊，好大 非常大嘅改動嚟嘅喎。 咁但係咧，但係咧，佢就後邊都係有一啲嘅屋苑啦。咁佢個入風係點咧？都問緊嘅，都問緊係點樣入風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由於佢佢就將有兩座咧，就叫 Tower One 咧，就係、是、個高度去到180米， 高咗好多。 係啦，佢本身最高咧係，因為其實海灣咧都有嗰、那個岸邊咧都有規定咧係120米，咁啊最高噶啦。 高咗好多噶。 咁佢而家佢再高咗60米嘅。 係。 咁所以咧，最側邊養日居啊，其他嘅即係大屋苑咧，係完全係可能會遮咗佢哋嘅座 洋日居咧本身已經係屏風樓嚟嘅啦喎，而家呢啲係超級 成個九龍站都係屏風樓嚟咯，而家再多一啲啦。 咁咧就佢另外嗰兩座咧，佢另外兩座咧就係比較矮啲嘅，係啦，另外兩座就比較矮啲。咁我哋就一諗，同埋佢其實咧兩座係連結埋嘅，即係每兩座都係連結埋嘅，係啦。咁就所以其實呢度附近對住嗰啲咧就唔係咁容易可以通風咯，呢、這個對住。咁我哋嗰個位置百文樓咧就係、是、呢個位置，咁就面對好似兩大座，有啲可能啊，係啊，擋曬啦，同埋個外牆咧係玻璃外牆嚟嘅，即係玻璃，咁就 有可能有光污染， 有可能 嗰啲叫反射嘅熱能， 反射熱能啦，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呢度我哋都好通風㗎，係。咁呢度以前嘅樣就係咁，而家嘅樣就係咁嘅。而家嘅樣咧，百文樓就喺度啦， 係。 百文樓咧，百文樓咧就喺呢度啦，係啦，呢度啦。咁而呢個成個大嘅地盤咧，就係、是、將來要起呢個180米嘅高樓嘅。咁其實都 真係好擋住百文樓喎。 係啊，但係佢冇，其實冇抗爭我哋。 個程序嘅問題就係冇諮詢你哋。亦都係改咗原本已經批咗嘅規劃設計。 其實佢係係啦，佢原本嘅規劃設計呢度其實係我海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地區咧係讓咧中間嘅呢個九龍區嘅市民咧可以即係住得鬆動啲，所以咧呢度俾佢可以做屋苑嘅。咁但係咧而家再起密啲咧，其實可能就會變成另一個屏風效應咯。 其實係依、這個窿咧，仲有一個功能、如果大家都知道，我都多年嚟係跟進呢啲規劃啦。咁就亦都同阿 Gary 並肩作戰啦。其實咧， 這個窿 咧，如果喺上環啊、中環望過去咧，即係九龍站啦，跟住加埋尖沙咀啲路，中間個窿咧，其實係睇到獅子山嘅。即係咧，所以咧，我話依個窿咧，當年咧。即係2010年叫做原方案啦，我哋叫做嚇原方案咧，就係、是、一個階梯式，嗱都擋到少少獅子山㗎啦。而家就變咗依個四座高樓式，即係去到180米。嗱，我就懷疑咧，其實 會擋了部分獅子山。所以這個項目呢、就是相關發展商呢，其實這個改動呢，坦白說大家都知道，它多些高層的海景的辦公室單位，那就、所以個改動很明顯是為它自己利益的、所以、我以我理解今早你們是去了城規會遞信，是不是收集到一些請願信、 是的，沒錯了，咁係收集咗我哋附近嘅市民啦，咁幾個屋苑嘅市民佢哋一啲嘅請願信嘅，咁佢哋亦都係收集咗一啲嘅問卷啦，佢哋對呢件事嘅態度係點樣啦，同唔同意起咁高嘅樓宇啦咁樣。咁由於我哋其實我哋呢度就會睇到啦，深色嗰啲咧就係、是、最高嘅， 係呢啲本身都係屏風樓。 係啦，咁而我哋嗰度咧百萬樓咧就係、是、粉藍色就係、是。 這個洞就是可以原本可以看到獅子山，現在這樣封了一部分可能看不到獅子山 了。那我們那邊就是矮的，粉藍色就是矮的，所以如果你再起高一點就真的會遮，我就覺得好像遮了，你看上去就會看到樓看不到天。 哇，政府真的明益這些發展商的、即容許他們再起高一點，起多一些單位，買多一些，收入多一些， 其實是很離譜的。當年港鐵呢是、即批准一個方案呢，即是通通評估我不講住，因為兩邊的通通評估做的方法不同、就原本的方案是階梯式、三大座就再分每一座分一小排咁樣啦，就 total 六嚿啦嚇。咁咧係階梯式，就冇咁高嘅。 階梯式嗱呢度， 呢、這個階梯式好似一個即係我成日話切片麵包咁樣咧，就細塊、中塊、大塊啦咁樣，即係原本嘅設計。咁咧新嘅設計咧就高好多啦。你見嗱，觀眾可以睇到大嚿好多嘅。 係。 咁咧所以。即係而家新嗰個設計，即係發展商投到啦嚇。原本港鐵就咁樣 改咗佢咯。 就港鐵就投埋最終投就俾新字頭啦嚇。投到啦，咁就改咗。嗱，我哋成日都見到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經常咁樣改動咧，就除非我真係為咗好好啦，嗰樣嘢改完好好，但係咁樣改嘅話，咁其實係唔尊重當年嘅設計同埋程序咯。 咁佢都有，其實佢都有啲綠化地喺中間嘅，佢就話有會有啲綠化地，同埋會有一條綠化走廊喺度嘅。咁但係始終咧，佢個高度咧係真係係影響我哋生活裏邊嘅嘢咯。係啦，咁希望可以即係個高度可以平均啲，係唔需要去到180啦，係啦。 好，咁希望反 收嗰啲請願信嗰陣時，附近啲居民點睇㗎？係佢哋係咪即係都係好遲先知道政府而家呢個咁嘅即係規劃改動嘅？ 其實都好遲，我哋都好遲，係啦。咁我哋再俾市民知嘅時候，咁出埋問卷啊，咁都係。比較真的最好似的、 除了去城規會油尖旺區議會有沒有一些的跟進、或者是可以跟政府部門都有一些的處理、 我想我們自己本身、都會跟主席談的這件事、會跟主席談看看有什麼可以做這樣、 其實、現在呢香港呢就好像有個城規會啦叫做、但是呢、我都無論跟朱議員說或者一些街坊說，即係而家嘅城規會始終咧就係有大約三四成係政府官員，另外六七成咧就係政府委任嘅。係咁啊，一定唔會委任譚海邦啦。咧譚海邦雖然識規劃、識環保咁樣，亦都即係好著重與民共議公共空間，但係我係唔會被委任到啊！咁多年都冇啦。咁其實都係即係呢個城規會都係邊個親政府咁就可以入到去啦。咁所以其實有時呢啲改劃。真係究竟發展商同政府的關係是點咧？咁究竟他哋有冇咩嘢私底下傾完咁樣，就再去做各樣的改劃咧？咁呢個成日都係一個問號嘅，因為奈何地即係好多委員係可能係規劃界，甚至有啲係地產商嘅子公司嘅一啲董事等等咧，其實就唔知道同嗰個申請者咧究竟係有乜嘢關係啦。面的關係又一定沒有的，因為他有商務利益嘛，但是底的關係是怎樣呢？所以我們經常都說就是這個城規制度就充滿一些問題，就是太多官守委員和 政府委任的委員就是佔另一部分，完全不民主。如果有一天呢就城規會是由民選而做呢，我相信今天的香港是不會那麼多屏風樓，不會那麼多高密度的住宅，不會那麼多發展商 的一些樓或者私人樓咯。 係，同發展的過程裏面，園區即係住在園區特別附近嗰啲受影響的情況是會減低的，就不會好像而家咁樣嘅。因為梯階式的建築，特別是附近在海濱啊、喺海旁啊，呢個係一個重要的規劃一個嘅大嘅原則嚟嘅，即係將市民受到負面影響減低啊嘛。但係而家動接地是去破壞一個原有的梯階式的即規劃設計的話，這個是不可取的。 其實剛才我一開始不是說無冷氣的東 西、啊、 其實大家有沒有記得呢，我們即很多很多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真的沒有開那麼多冷氣、 嗯、 現在反過來我們就要開冷、要有些無冷氣的東 西， 就不斷提醒大家要節電啊，這樣就是因為我們市區太多樓，咁、 嗯、 就亦都好多平空樓，咁、嗯、就令到個熱島效應咧喺六七八月咧特別犀利，咁、 嗯、 所以咧就我哋知道開冷氣嘅需求係大咗、 嗯， 因為密咗好多啲樓，咁但係都係提醒翻大家，如果大家一路開冷氣，你嘅冷氣機又噴熱氣，咁、 嗯、 咧就隔離嗰個又要開啦，咁樣所以係惡性循環，所以即係由今天開始，今晚開始就係入秋啦啊，咁啊可以開少啲冷氣啦，咁樣。規劃的繼續大家要關注，但、嗯、如果你當區區員有什麼要你寫意見書的、 嗯 或者各區都有的了，現在我荃灣區都被人盲搶地了樣，所以其實就 盲 搶地、啊、就要大家一起去關注咯。 係啊，不過 Natalie 你知唔知呢、這個呢、這個規劃災難屏風樓咧？十幾年前咧、嗯，其實就係阿 Roy 嘅從政嘅起點嚟嘅、 哦， 即係佢自己本身本來係環保人士，咁但係點解好似你啦，即係由醫護成為代議士，或者即係參有志於參。參選呢，而 Roy Tam 為何由環保人士成為代議士呢，就是因為這些規劃上面更涉及到全港的一個政策、 嗯、 除了規環保屏風樓這個 terms 其實就是 Roy 在十幾年之前、 哦、即 是不要說發明，但是他將他一個即比較入屋貼地和普通人容易明白的一個規劃問題，即是將規劃同埋呢個環保咧係結合埋一齊，而引起咗 Roy、 嗯、 即係覺得啊，可能即係除咗係做環保人士，係去推動呢個無冷氣嘢嘅話咧、 嗯， 始終都要喺制度，始終都喺政策，甚至乎始終喺 跟住又識到范國威啦。 政治層面嗰度咧係要同政府係要去講，呢、這個係即係好有趣嘅。今晚即係呢個無冷氣嘢第十一週年嚇， 即係我又環保走入政治，你就護士走入政治。 係啊， 我都記得你好似講過大角咀係咪啊？ 係啊，當時就大角咀有堆屏風樓嘅，又係 佢每一起一次嗰陣時候，我係成日走去請願㗎嗰陣時 候。 係啊， 係啊， 仲有話俾大家觀眾，大家知唔知當年嘅發展局局長係邊個？就係而家害到香港雞毛鴨血嘅林鄭月娥啊！即係你萬萬都估唔到，當年嘅林鄭月娥咧係會聽我哋呢啲環保啊規劃嘅人嘅意見咧。去減咗部分屏風樓嘅， 哇！真係好啊，真係好啊！ 由尖旺區好多市民即係話住到不見天日都係即係拜、這個， 即 係 估唔到南昌站上蓋而家咧嗰啲樓咧咪有罅嘅，當年係一屏風即係十幾座連埋嘅，當年係、 啊、 竟然係林鄭月娥叫加通風廊， 嗯、 哇！但係今日十幾年後嘅林鄭月娥， 其實 哇！大家都知道，完全唔係為香港，淨係奶共。 係啊，好啦，嗱，咁我哋而家唞一唞，翻嚟咧，我哋就講一講政府點樣可能喺下一個禮拜的施政報告裏面呢、 嗯、 開始嘗試在大灣區那裡為建制派種票這個議題的、 嗯、 轉頭回來再跟大家傾過。 好， 好，謝謝。 朋友秋高氣爽，正好呢就是吃些辣辣的菜式呢暖下個胃、哦、人超出品的大廚系列秘製麻辣雞煲，採用四川的紫天椒芬香撲鼻，配合我們的秘製醬汁，吃個越吃越想吃，還可以自己加些菜啦、豆腐啦同埋粉絲，更加惹味。每盒800克，原價88，現售69。人超當然仲有好多凍肉優惠俾你做愛心送菜啦，特別係呢個韓國嘅豬梅頭扒，400g，原價88，現售68。如果唔食得辣嘅網友，可以買我哋善寶系列嘅日式叉燒喎。每條叉燒仿效日本製造，肉質鮮味細嫩，配合埋拉麵，自己好似去咗日本咁嘅 feel 添。每包300克，二人份量，原价36元，现售32元。仲有我哋嘅善宝台式香菇卤肉醋，用韩猪做嘅，肉汁浓郁，食过韩猪嘅人咧都唔使介绍啦。平时好多网友都买过噶啦，而家优惠价更加要买，唔好走鸡啊！原价38，现售30元。其他冻肉嘅产品，请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网页。 現在買滿300元還送 Misu 100% 純天然果汁，500元送這個 Kawaii Cartoon 紅酒或者白酒一支，多買多送，送完即止。